继续吗？ 起走在回家的路。 Oh no no， 却突然发现自己有些孤独。 Oh no， 天空下有几颗脆弱的心，找寻着那双光明的眼睛。怀疑一直在等待的人，真的就是你。 谁出现在梦里？

愿越多越心就多甜，睁开了双背头迎着蓝天，你的微笑我的最爱。我的天，太阳快融化我的脸，给我一瞬间，让我哭荡到天地间。多想你一遍，就算要跳进那断崖深渊， 世事有多艰难就多惨烈，给我梦幻一个誓言。 哎呀，我的天，傻不拉几的心甘情愿，笑笑那一天就够我开心一百年。哎呦我的天，太阳快融化我的脸，给我一瞬间，让我哭到那天地间。谁模糊我的视线，一个笑拯救我世界。 最后来听到来自方大同的这一首《狂潮》。 是他，也是你和我，同相亲相爱也相争，大家偶遇在人海，你我各留恨，几许风雨笑，多少爱和恨，那狂潮卷起，灿烂又缤纷，是苦也是生的起舞怎么分，大家各自寻找，你我心中人，几许恶与叹，多少假是你和我，同悲欢喜会过一生。 就集中精神，请你心情灰尘，赶走悲伤气氛，听你开朗笑声，稳住我的灵魂，好想陪你狂喜，分担你的门，没有特异功能，是你激发潜能，才能无时不刻拦截你的心疼，不要笑我的笨，想法都很单纯，不是超人，却想为你变成万能。